为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五周年，朝鲜国家邮票发行局新近推出了单枚邮票一种。邮票上印有革命圣山白头山迎风飘扬的最高司令官旗和枪杆子。